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很高兴可以再来到 Madison 来聚会。 啊，今日好高兴可以再来到 Madison 聚会。 而且今天没有迷路。 而且今日冇走失路。 有过上一次的教训，所以今天平平安安的抵达了这里，而且找到了。 啊，经过上次的教训之后，今次平平安安嚟到，而且好早就揾到啦。 啊。Madison 教会最近都在看以弗所书。 Madison 的教会最近都在看以弗所书。 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保罗书信有个特色。 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发觉保罗书信有个特色。 无论他前面讲多么深奥的道理。 无论他前面讲到几多的道理。 无论前面他讲什么神学，讲什么非常大道理。 无论他讲到什么神学，什么大道理。 但是呢，他到后来呢，他一定把这个道理切入到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 但到最后，会将这个道理都切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想一个很好的例子，除了以弗所书以外，就是罗马书。 我觉得一个好的例子，除了以弗所书之外，就是罗马书。 罗马书是我们基督信仰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一个 cornerstone。 罗马书是我们基督徒信仰当中的一个 很重要的基础，一个 cornerstone。 我们看到保罗在前面他讲到因信称义，讲到以色列拣选，这些很宏伟的道理。 他前面讲到因信称义，以色列人 被拣选， 被拣选的这么宏伟的道理。 所以呢，他到十一章的时候呢，他讲完这些道理之后呢，他不禁感叹说，他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咁所以佢就会讲啦，佢话心在神丰富嘅智慧同知识，佢嘅判断何其难测，佢嘅踪迹何其难寻。 他感叹神的道理非常的深奥之后呢， 佢感叹到神嘅道理非常深奥之后咧， 在第十二章他说，所以 在第十二章他就讲到话， 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呢，他讲完这些难测的道理之后呢，他马上告诉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这些道理不是一些抽象的东西。 他讲完这些这么难明白的道理之后，他就马上就跟弟兄姊妹讲，这些道理不是这么抽象的东 西。他乃是跟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实际的关系的。 他是跟我们生活上有很多实际的关系。 是 这些道理呢，是为了要让我们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这些道理呢，就要我们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所以呢，其实呢，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基督徒也常常面临一个问题。 在教会里面，基督徒常常都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常常我们把所谓的神学跟生活把它分成两个东西来看。 我们就将神学和生活分成两样东西来看。 我们常说，哎呀，读神学都是读一些道理嘛。 我们常常都说读神学只是读一些道理。 所以有人觉得这个生命不必建立在神学上。 所以有人就以为生命就不需要建立在神学上。 但是呢，你如果看保罗书信的话，你知道这种态度是一个不正确的态度。 但如果你看保罗书信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态度是一个不正确的态度。 如果神学跟生活脱节， 如果神学和生活脱节， 这个不是神学的错， 这个不是神学的错， 这个是你我的错， 是你和我的错。 因为在保罗书信当中，你看到神学本来就应该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的。 你在保罗神学里面，你看到本来应该神学就在生活的一部分。 神学是帮助我们如何活出一个献上活祭的生命。 神学是帮助我们如何活出一个献上做活祭的生命。 同样的，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研读圣经？ 同样的，为什么我们来这里读圣经呢？ 我们为什么要在查经班的时候，我们要在一起查经？ 为什么要在查经班的时候查经呢？ 不是要让我们做一个圣经学者、圣经专家。 不是要我们做一个圣经的学者或者专家。 除非圣经的这些道理可以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除非圣经的这些道理可以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否则这些东西都是抽象的，都是跟我们毫无关系的。 否则这些东西是抽象的，跟我们没关系的。 就像孔子的道理。 好像孔子的道理。 就像希腊哲学的道理。 好像希腊学者的道理。 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些很好的东西。 这些都是好东西来的。 但是如果它 不跟你的个人生命发生关系的话， 但如果唔能够同你个人生命发生关系嘅话咧， 这些东西就真的只是抽象的了。 呢啲嘢就真系抽象噶啦。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继续再读以弗所书的时候， 当我哋再继续读，求主帮助我哋再读以弗所书嘅时候， 让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当中也是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 使到我哋读以弗所书嘅时候有同样嘅事情出现。 在以弗所书前面，保罗讲到一些非常宏伟的道理。 在以弗所书前面保罗也都讲了一些非常宏伟的事， 但是呢到了后来 到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呢，这些宏伟的道理变成一个非常实际的生活指导。 到后面的时候，这些宏伟的道理也都变成一些生活的指引。 这特别是呢，他在第五章第六章呢，他讲到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应该是一个，在这个家庭当中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特别是第五第六章讲到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在家庭里面的关系应该怎么样。 保罗在五章十五节说，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 在五章十五节说，保罗说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 所以呢，我们的行事为人生活是如何的要行在这个智慧当中。 所以我们行事为人生活怎样行在智慧当中。 接着呢，他在第五章第六章呢，他讲到了三种家庭的人际关系。 跟着第五章讲到三种家庭不同的人际关系。 第一个呢是妻子跟丈夫。 第一个是妻子和丈夫。 第二个是儿女与父母。 第二个是儿女和父母。 第三个是今天我们看的奴仆与主人。 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看的，就是奴仆与主人。 你如果看这三种关系呢，保罗劝勉的方式都有一个模式在。 如果你看这三个方式的时候，保罗劝勉都有一个模式在。 第一个 他提到的对象呢是那个服侍的对象。不是那个要听从的，那个要顺服的那个人。 首先他先讲的对象呢，就是要听从要顺服的那个人。 对妻子。 对妻子。 对子女。 对仔女。 对奴仆。 对奴仆。 然后呢，他告诉这些顺服的人说，你们顺服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告诉那些顺服的人，你们顺服的原因是什么。 妻子为什么要顺服丈夫。 妻子为什么要顺服丈夫。 子女为什么要听从父母。 子女为什么要听从父母。 然后呢，仆人为什么要顺服主人。 仆人为什么要顺服主人。 然后呢，他再劝勉这些权威的这边。 然后再劝勉这些权威的那边。 做丈夫的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丈夫。 做丈夫的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丈夫。 做父母的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父母。 做父母的应该做一个怎样的父母。 做一个主人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主人。 做主人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主人。 所以呢，保罗在这两段圣经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家庭这个单位如何的活出一个献上活祭的生命。 所以保罗就希望在我们家庭这个单位里面做出一个怎样如何是献上活祭的生活。 我们常常希望教会可以把我们的孩子管好。 我们常常都想教会能够教好我们的仔女。 但是弟兄姐妹，请你想一想，你的孩子最多的时间是待在哪里。 大家弟兄姊妹想想，你的子女最多的时间是在哪里呢？ 你的子女待的最多的时间，第一是学校。 你的子女留得最久的时间，第一就是学校。 第二个是家庭。 第二个 是 家。 所以呢，你不能指望你的孩子每个礼拜天来到教会一个小时。 所以你不可以期望你的子女来到教会的一个钟头。 然后呢，你的孩子就在这里可以得到所有的教导，可以得到所有的指引了。 所以你的仔就你不可以期待他们得到所有的教导所有的指引。 其实真正的属灵教导，真正的属灵榜样是从家里开始的。 其实真正的属灵教导和榜样是由家里开始的。 所以呢弟兄姐妹已经看过夫妻的关系。 所以弟兄姐妹已经看到夫妻的关系 以及子女的关系 以及子女的关系。 今天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五到九节呢，保罗讲到希腊罗马社会当时的一种特别的关系，就是奴隶与主人的关系。 保罗就讲到当时希腊社会的特别一个独特的关系，就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 讲到这个的时候呢，常常会有人有疑问。 讲到这个时候，其实很多人有疑问， 就是说为什么保罗没有批评这个制度。 为什么保罗没有批评这个制度。 为什么没有反对这个制度。 为什么没有反对这个制度。 你如果看保罗书信当中呢，他从来没有明言的指责说这个制度是不对的。 你看到保罗书信的时候，他没有很明显的讲到这个制度是不对的。 但是呢，其实你如果仔细的看保罗的书信呢，你知道保罗对这个 制度的态度是什么。 啊，如果你仔细睇保罗书信嘅时候，你会睇到保罗对呢个制度嘅态度。 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 我哋睇加拉太书 第三章。 第三章。 好，我们一起来看26-28节。 我们看三章26-28节， 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 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三章26-28节。 请。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我想这段经文保罗对男女的平等关系、主人奴仆在基督里的平等关系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我相信在这里保罗对于男女的平等关系、主人仆人的平等关系在这里都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下次弟兄姐妹，如果你读这个保罗讲到这个夫妻的关系、讲到这个男女关系的时候， 所以下次你读到保罗讲这个夫妻的关系、讲到男女的关系之后， 有一些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的好像男尊女卑、好像看不起女性的那些经节， 有些你看下来好像是男尊女卑、看不起女性的经节， 你要记住这里， 要记住这里， 保罗说在基督耶稣里不论男不论女、不论奴隶、不论主人都是平等的。 在基督里面无论是男无论是女、无论是主人无论是仆人都是平等的。 所以呢，换句话说，保罗虽然没有明明的来批评这个制度， 换句话讲，保罗虽然没有很明显的批评这个制度， 但是他这段话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 但他这番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在这里呢，保罗就立下了一个典范，立下了一个榜样。 保罗在这里立下一个典范，立下一个榜样， 就是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如何的在一个不完美的制度下，我们依然可以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 就是说，怎样在一个不完美的环境之下，我们仍然可以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都有一个不完美的制度。 在这个世界有很多地方都有不完美的制度。 那什么时候我们要起来，用一种手段把这个不完美的制度把它废掉？ 几时我哋要起嚟将呢个唔完美嘅制度将佢推翻废咗咧？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可以讨论的题目。 呢个唔系我哋今日要讨论嘅题目。 就是说，为什么孙中山他可以起来把满清政府可以推翻？ 即使话孙中山点样去将满清政府推翻？ 为什么在这个东欧地方，他们可以起来把共产主义的政权把它推翻？ 就是、东欧佢哋点样可以将呢个共产政权推翻？ 这些呢都是牵涉到牵涉到基督徒当中一个争议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动用武力。 亦都系牵涉到基督徒嘅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话咩时候我哋可以动用武力。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 呢个唔系我哋今日讨论嘅范围。 但是呢，我们的重点是在于说，在一个我们不同意、在一个不完美的制度下，我们如何的活出我们的生命来。 就是说，在一个我们不同意不合理的制度之下，我们怎样活出我们的生命来。 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旧约。 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旧约。 在旧约当中，你从来没有看过旧约明文的禁止男人可以多娶好几个老婆，对不对？ 在旧约那里，他很明文的说禁止男人娶几个老婆。 中东一直到今天都还可以规定娶四个太太的。 中东到现在都可以规定娶四个太太。 但是呢，你如果仔细的读旧约的经文， 如果你仔细读旧约的经文呢， 神从来没有喜欢过这种风俗、这种制度。 神从来没有中意过这种风俗或者制度。 你只要看创世纪的记载，无论只要是有两个太太以上出现的经文记载， 只要你睇下创世纪里面，只要有人有两个太太或者以上的记载， 从来记得都不是好事情， 从来都唔系好嘢嚟噶， 一定是家庭纠纷， 一定系家庭纠纷。 雅各的故事是最好的例子， 雅各嘅故事系最好嘅例子。 四个太太 两个大老婆两个小老婆吵翻了天。 啊，四个老婆两个大老婆两个小老婆吵翻了天。 所以呢，你明显的可以看到说，上帝并不喜欢这样的制度。 所以你睇到上帝并唔喜欢呢个制度。 虽然没有明文的禁止，但是这显然不是神心目中的一个最好的制度。 所以冇讲明，但系显然系神唔喜欢嘅制度。 所以同样的，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当我们思想到当时的背景。 啊，所以我睇到呢个经文的时候，思想到当时的背景， 你可以知道说，虽然他们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 所以佢活喺呢个咁嘅社会当中， 因为在一个希腊的城市里面，往往奴隶的人口比主人的比自由的人口还要多。 啊，好多时希腊嘅城市咧，佢哋奴隶嘅人口咧比主人嘅人口仲多。 但是呢，保罗劝勉这些做奴隶的人， 但系保罗就劝勉呢做奴隶嘅人， 即便是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制度下， 啊，就算在一个唔完美嘅制度之下啦， 他们依然可以活出神的旨意。 佢哋依然可以活出神嘅旨意。 他们依然可以活出神的生命。 佢哋依然可以活出神嘅生命。 他们依然可以活出一个信仰的榜典范。 依然可以活出一个信仰嘅典范。 在旧约当中有很多的榜样的。 喺旧约当中有好多嘅榜样啊。 约瑟他是在做一个奴隶的时候，他显出了他信仰的美德来。 啊，约瑟就系当佢仲系做紧奴隶嘅时候，佢显出一个信仰嘅美德。 他是在波提法的家中做奴隶的时候，神大大的祝福他。 喺波提法嘅屋企做奴隶嘅时候，神祝福佢。 是，他是在波提法家当中做奴隶的时候，神让他凡事亨通，凡事顺利。 佢波提法嗰个做奴隶嘅时候，神让佢凡事亨通，凡事顺利。 还有尼希米， 仲有尼希米。 他是在波斯的王宫里面，他是做酒政的。 他在波斯的王宫里面只是做个酒政。 如果他是在皇帝的旁边做酒政的话，他很可能是一个太监。 啊，他在皇帝旁边做酒政的时候，他很可能是一个太监。 这并不是一个他愿意选择的一个生命。 也都不是一个他自己选择的生命。 但是以色列人被掳，他到了巴比伦去。 啊，以色列人被掳去到巴比伦那里。 他到了波斯的王宫， 去到波斯的王宫， 然后在这个皇宫当中呢，他过虽然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环境，在身体的残缺之下，他还是能活出一个生命来。 佢虽然喺个咁嘅环境，再加上身体嘅残缺，佢仍然活出一个咁嘅生命。 以色列人的归回是借着这个太监，借着这个尼希米是开始的。 以色列人的归回呢，就是因为藉着这个太监这个尼希米开始的。 另外一个更好的例子是但以理。 另外一个更好的例子是但以理。 他同样也 他是在巴那个对不起那个他是在巴比伦当中。 他在巴比伦当中。 然后呢，他在这样的一个异教的环境当中，他可以活出一个美好的典范来。他同样也是一个奴隶的身份。 他在这个巴比伦的异教当中，他仍然会出一个好的身份出来，他仍然是一个奴隶。 对不起。所以呢，我们读旧约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旧约人物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所以我看到旧约经文的时候，有很多旧约的人物给我们很多的榜样。 有的时候当我们不能改变制度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改变制度的时候， 有的时候当我们不能改变环境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改变环境的时候， 但是在这样的不完美的环境当中，我们还是可以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来。 但在这个不完整的环境里面，我们仍然可以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 所以很在当时的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奴隶，他们信了主，他们加入了教会。 所以当时的教会里面很多奴隶，他们信了主加入教会。 也有很多他们的主人信了主加入了教会。 也都很多他们的主人信了主加入教会。 所以保罗就对这两群人发出了劝勉。 所以保罗就对这两群人发出劝勉。 就是在初世纪的这个基督徒家当中，一个主人，一个相信一个信徒的主人，一个信徒的奴隶，他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就在这个初世纪的时候，一个信徒的主人和信徒的仆人，他们应该有什么关系？ 首先保罗劝勉这些奴隶， 首先保罗就劝勉这些奴隶， 劝他们要用一个惧怕战惊但是用一个诚实的心来听从主人， 就要他们有一个惧怕战惊的心，但也有一个诚实的心来听从的主。 但是呢，保罗要这些奴隶这么做，不是要让他们做一个奴才。 啊，但保罗要这些奴隶这么做，不是要做一个奴才。 保罗要他们恐惧战惊，不是要怕他们的主人。 保罗叫他们战惊恐惧，不是一叫他们怕他主人， 而是要让他们敬畏听从，好像听从基督一样。 只是要他们敬畏听从，好像听从基督一样。 你如果读这段经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人也好，仆人也好，行事为人的态度，一个很重要的动机。 如果你睇到呢度，无论主人亦好，仆人亦好，一个行事为人嘅动机咧， 是在于基督， 系在于基督。 所以在这里说，你们要听从你们在地上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 所以呢度就话你要听从你哋地上嘅主人，就好似听从基督一样。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唔好净喺眼前侍奉。 什么叫做眼前侍奉呢？ 咩叫眼前侍奉呢？ 就是在主人的眼皮前面工作。 主人眼啊，喺主人嘅眼面前工作。 当主人不在的时候， 当主人唔喺度嘅时候， 我就什么都不做， 我就咩都唔做啦。 那主人在的时候呢？ 主人喺度嘅时候咧， 我专门做给主人看， 我专俾做俾主人睇。 然后呢，去讨人喜欢， 我哋就讨人喜欢。 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拍主人的马屁啊！ 啊，讲句唔好听话，就系拍主人嘅马屁。 但是呢，保罗说你们不要这么做。 啊，保罗就话你唔好咁做， 你们不要做这些表面功夫， 你唔好净系做啲表面功夫。 啊、这个。华人这个对于表面功夫是最了解了 啊！我哋华人对于表面功夫系最了解噶啦。 华人的表面功夫也是第一流的。 啊，华人嘅表面功夫亦都系第一流嘅。 所以呢，但是呢，保罗说，我们不要只做表面功夫。 啊，我哋唔好要做表面功夫， 而是从心里， 而系从心里。 他没有说遵循你的主人的旨意。 啊，佢冇话到遵行你主人嘅旨意。 他在第六节说，好，从心里遵循神的旨意。 在这里第六节说要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你看他说你听从你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 所以说你听从你的主人就好像听从基督一样。 然后呢，你从心里来服侍呢，好像在服侍神一样。 然后说你心里服侍就好像服侍主人一样。 然后第七节说甘心侍奉， 甘心侍奉， 甘心这个字呢，它的意思是说 goodwill， 要有一个善意。 啊，甘心佢嘅字就 goodwill 有个善意。 我们或许可以做得很好， 我哋或者可以做得好好， 但是呢，我们做得心不甘情不愿的。 我哋做到心唔甘情唔愿嘅。 但是呢，保罗在第七节同样的再次勉励说，你们这样子服侍，好像是服侍主，不像是服侍人一样。 啊，保罗第七节就系话你哋咁样嘅服侍就好似服侍主，唔系服侍人一样。 所以你看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当保罗劝勉这个奴隶，他要顺服主人。 所以睇到第五、第六、第七节就保罗话呢个奴隶要顺服主人， 他要好好的服侍主人。 佢要好好嘅服侍主人。 的真正的原因不是在主人本身， 真正嘅意义唔喺主人本身， 而是在于说你这么做的时候呢，你其实是在你是为主而做。 你咁样做嘅时候，其实你为主而做。 其实这里就牵涉到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的态度。 其实呢度亦都牵涉一个我哋好重要嘅工作嘅态度。 我觉得基督徒常常把属灵跟属世分得太清楚。 我觉得基督徒多时将属灵同属世分得好清楚。 我们常常喜欢在祷告里面说：主啊，我们这个在主日脱去世上的缠累啊， 我哋 脱去世上的劳苦。 好多时喺祈祷嘅时候，主日我哋话求主同我脱去啊世上嘅缠累、世上嘅劳苦。 我们脱去俗世的东西，来到属灵的殿中。 啊、我哋脱去咗俗世嘅东西，嚟到属灵当中。 那难道说礼拜天结束之后，我们又回到俗世里面去了吗？ 啊，难道我哋做咗崇拜之后，我哋又翻到俗世当中咩？ 难道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的工作？跟我们的属灵生命没有关系吗？ 难道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的工作同我属灵就没有关系了吗？ 难道只有传道人，难道只有我站在这里讲道的时候，这才叫服侍吗？ 难道只有传道人，只有我站在这里讲道的时候才叫服侍吗？ 你看第五节到第七节，保罗他勉励这个奴隶的时候， 你看到第五到第七节保罗勉励这些奴隶的时候， 他说你这么做，你其实是在服侍神。 你这样做其实在服侍神。 同样的，这就带出一个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的工作伦理。 啊，同样亦都带入咗一个基督徒的工作伦理。 就是说，我们活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在实验室，无论是在餐馆，无论是在公司。 就是我们今天工作，无论在实验室，无论在餐馆，无论在公司。 无论是在学校，无论是在任何的地方。 无论在学校，无论在任何的地方。 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都是在为主而做。 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主而做。 我们好好的做实验，并不只是为了要让实验做出来而已。 我们做好好的做实验，并不是要实验的结果好好做出来。 我们好好的教书，并不是为了得到一个好的 student 的 evaluation 而已。 啊，我们的努力的教书，不是只是单单希望一个好的学生的 evaluation。 我们做餐馆，并不是只要好好的赚钱而已。 我们做餐馆，并不是要好好的赚钱而已。 我们在公司做一份工作。做任何的研究工作，不 不只是要让我们的工作，要让我们的工资多而已。 我哋做嘅工作或者做啲研究工作，并唔系话单单要我哋嘅工资越嚟越多， 而是我们在生活的任何的角落，在生活的任何地方当中，我们都活出一个服侍主的心态。 而系喺我哋生活嘅每一个角落当中，我哋都系做一个服侍主嘅心态。 所以下次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工作的时候， 所以下次我哋面对我哋工作嘅时候， 我们同样的可以用一个祷告的心来面对我们的工作。 我哋同样可以用一个祷告嘅心嚟面对工作。 我们同样可以用一个服侍主的心来面对我们的工作。 我哋同样可以一个服侍主嘅心嚟到面对工作。 我想同进的工作应该会更具体的来这个表达这个例子。 啊，谁？ 圣和的太太。 哦。啊，吴同静佢更加可以用佢自己嘅生活嚟到表现呢样嘢。 他去，你是去照顾人，对不对？ 佢系去照顾人嘅。 这是一个很繁重的工作。 呢个好繁重嘅工作。 我猜我大概做不到。 我谂我就大概做唔到啊。 我没同静的那种好耐心。 啊，我冇同静嗰种嘅好耐心。 但是呢，当他照顾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 但系当佢照顾呢种嗰啲人嘅时候咧， 其实呢，他是在用基督的爱来照顾这个人。 其实佢系用基督嘅爱嚟照顾嗰啲人。 借着照顾这个人， 藉住佢照顾嗰个人， 他可以把基督的爱彰显出来。 佢将基督嘅爱彰显出嚟。 有的时候在那样的一个地方。 有时喺个咁嘅地方， 基督的爱比在教会当中彰显得更完美，彰显得更完全。 啊，基督嘅爱系比起喺教会更加彰显得完美同完全。 所以呢，你同样的看在这里，保罗勉励这些奴隶呢，他不要看低自己的身份。 啊，所以啊，喺呢个保罗勉励嗰啲奴隶嘅时候，佢哋唔需要睇低自己嘅身份。 因为你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在保罗的眼中，在上帝的眼中，奴隶跟主人是一样的。 啊，因为在上帝的眼中，奴隶同主人是一样的。 因为当保罗讲说我们为什么要顺服，我们为什么要认真呢？ 因为保罗讲到话，我们为什么要顺服，我们要认真呢？ 他在第八节说出原因来。 在第八节讲出原因来。 他说，因为我们晓得， 因为我们知道， 个人所行的善事， 个人所行的善事， 不论是为奴的， 无论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 是自主的， 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你看他在这里说什么？ 你看这个讲什么话？ 不论是为奴的，不论是 自主的、 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 换句话说，你不论是奴隶，你不论是主人， 换句话说，无论你是主人，你是奴隶， 你在神面前有一天你要交账的时候呢，你们两个人的地位在神面前是平等的。 有一日你要交账的时候，你两个人在神面前的地位是平等的。 我想华人的社会当中，我们虽然不像印度一样那个阶级分得那么清楚， 我相信华人社会虽然不及得印度他们将那个阶级分得那么清楚， 但是呢，我们常常我们的心中潜意识里面，我们认为某一些工作是比较高级的。 但在潜意识里面，我们都认为某些工作比较高级的。 某一些工作呢是不太高级的。 某些工作是没那么高级的。 所以呢，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的儿子做医生、做律师。 所以我都希望自己的仔女做医生、做律师。 但是呢，其他一些出劳力的活， 但如果其他要出到劳力的工作呢， 我们觉得这个好像不太高级。 我们觉得这个不是很高级。 但是呢，这个在保罗的眼中，在上帝的眼中是不成立的。 但这个在保罗的眼中，在上帝的眼中是不成立的。 如果在神眼中奴隶跟主人的地位是一样的话， 如果在上帝眼中奴隶和主人的地位一样的话呢， 那今天我们在这个 社会当中，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无论做什么工作，在神面前都是应该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要看低我们自己的工作。 所以我们不要看低自己的工作， 特别是一些出劳力的弟兄姐妹， 特别是一些出劳力的弟兄姐妹 啊，不要因为你出劳力你就觉得你低人一等 啊，千祈不要因为自己出劳力就觉得低人一等。 你不要因为在餐馆炒菜，在餐馆切东西 啊，千祈不要觉得因为自己要在餐馆炒菜或者切 你就觉得哈，你不如那个做医生的， 你就会觉得你可能不如这个做医生的。 保罗在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九节当中，让我们看到在神面前一个切菜的，一个听诊的，都是一样的。 保罗就是说，就是那些切菜的一个听人的都是一样的。 在基督教的灵修著作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著作，一个小小的书， 在基督教的著作里面一本很小的书， 它的中文名字叫《与神同在的操练》。 那个名字中文名叫《与神同在的操练》 英文叫《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 啊，英文是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 因为英文本比较好买。 因为英文本比较好买。 大家可以去看这本书。 啊，大家啊可以睇呢本书。 这个与神同在的操练这本书，它的作者呢不是一个修道院的院长。 啊，与神同在的作者，佢唔系一个修道院嘅院长。 他是在修道院里面一个煮饭的人。 佢个修道院里面一个煮饭嘅人。 啊，他的这个作者呢叫劳伦斯弟兄 ，Brother Lawrence。 啊，这个弟兄叫做 Brother Lawrence。 劳伦斯弟兄呢，他是在修道院的厨房里面的一个厨子。 啊 ，Lawrence 弟兄呢就系喺修道院里面一个厨师。 但是呢，这个厨子呢，他做任何的事情呢，他总是流露出一种属天的喜乐、属天的平安来。 但系呢个厨师咧，佢无论做咩，佢都有流露出一种啊属天嘅喜乐、属天嘅平安。 所以后来大家都来问他：你怎么可以做这么粗的活？但是呢，你的心里面可以这么平安，你是可以这么喜乐。 啊！啲人就问佢：你做啲咁粗糙嘅功夫，点解你嘅心里面仲可以咁喜乐平安呢？ 他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我的秘诀在于我无时无刻都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同在。 他就说我的秘诀就是无时无刻都感到上帝的同在。 弟兄姐妹，你写电脑程式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上帝的同在吗？ 弟兄姐妹，你写电脑的程式的时候，你可以感到上帝的同在吗？ 弟兄姐妹，你在研究室里面做研究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吗？ 弟兄姐妹，你在研究室里面做研究的时候，你可以感到上帝的同在吗？ 弟兄姐妹，你在餐馆里面炒菜，你在餐馆里面做 waiter 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吗？ 你在餐馆炒菜或者做 waiter 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到上帝的同在呢？ 你在家里面照顾这些哭的娃娃，你在家里面做这些繁琐的家事，你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吗？ 啊，你在家里面照顾喊紧的 BB 或者是一些家庭的杂事，你觉得啊上帝同在吗？ 但是这个是保罗对我们的劝勉，保罗对我们的指引。 啊，这个保罗对我们的劝勉和指引， 让我们在生活的任何层面，让我们在生活的任何角度上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来， 使到我们生活的不同的层面都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而不只是礼拜天的这一个小时，或者是礼拜五晚上的查经班而已， 而不是只是礼拜日的一个钟头或者礼拜五晚的查经班而已。 神在任何的职位上，神在任何的角落上都可以使用你，都可以使用我。 啊，神在任何一个角落里面都可以使用你，使用我。 另外，保罗在这个第八节中提到一点，是基督徒不太敢谈的。 啊，另外保罗在第八节讲到一样嘢，就是基督徒平时好少敢想讲嘅。 因为他在说，不论是为奴的、自主的，都必按着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因为呢个讲到话，无论为奴嘅系自主嘅，都必按所行得到主嘅赏赐。 因为我们讲说，我们是因信称义。 因为我们讲到因信称义， 所以呢，我们强调信心的重要。 我们强调信心的重要。 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强调信心的重要的时候， 弟兄姐妹，当我们强调到信心的重要的时候， 让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我们行为的重要， 亦都唔好忽略我哋行为嘅重要。 因为在第八节说，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善事。 因为第八节讲到话，我哋每一个人所做嘅善事 啊，不只是信心而已哦， 唔系净系信心而已啊。 我们所做的好事情， 我哋所做嘅好事情， 我们有一天因为这些好事情会得到上帝的赏赐的。 我哋有一日会因为呢啲好事情得到上帝嘅赏赐。 我觉得这个跟信心并不冲突的。 我觉得呢个同信心系冇冲突嘅。 因为信心跟行为是平行的。 因为信心同行为是平衡的。 其实一个真正的信心如果没有实质的行为表现出来的话，这个信心我觉得是一个假的信心，是一个虚假， 是一个没有内容的信心。 因为真正的信心如果没有这个行为表现出来的时候，这个可以说是一个 虚假的信心。 一个真正的信心它应该带出来的是一些好的行为，好的善事的。 因为一个真正好的信心应该带出好的行为和信心。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民间宗教信仰的做功德，这个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民间宗教讲这个做功德是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在民间宗教信仰当中，就是说你在这个世，你在阳间做了多少的善事，你到了你到了下一个世界的时候呢，你的这些事情呢决定你的死活，决定你的这个来世的前途。 就是讲到话你在今世做了多少的功德，你来世的生命里面就决定了你的前途。 但是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永生固然不是决定在我们做不做好事， 我哋嘅永生固然唔系在于我哋做唔做好事， 但是同样的，我们绝对绝对不能忽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做善事的这个重要性。 但我哋亦都唔可以忽略我哋喺呢个世上做善事嘅重要性。 因为有一天我们从主那里所得的东西的多少，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好行为还是非常有关系的。 因为将来我哋喺主面前得到几多，同我哋而家做几多嘅好行为系有关系嘅。 因为其实这段经文在哥罗西书里面有同样的记载。 其实呢段经文喺哥罗西书嗰度有同样记载。 在哥罗西书说的比较清楚。 喺哥罗西书讲得比较清楚。 他说一个做奴隶的呢， 他说一个做奴隶的， 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 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在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好像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不是同人做的。 然后保罗在哥罗西书这么说，因为你们知道， 然后保罗在哥罗西书说，因为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因为是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赏赐。 保罗在哥罗西书很具体的说了出来，说一个仆人他所要得到的赏赐是一个什么样的赏赐 啊。保罗在哥罗西书很具体的讲了一个仆人他怎样可以得到他的赏赐。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省思我们自己的信仰的时候， 当我们省思我们的信仰的时候， 所以呢，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行为绝对是平行的。 所以我们的信心和行为绝对是平衡的。 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行为是应该相辅相成的。 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行为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因为有一天我们要为我们所做的，不仅是为我们所想的，我们要为我们所做的在主面前交账。 有一天我们所做的不单止只是为我们所想，而且我们所做过的事要同主所交账。 保罗勉励完奴隶之后， 保罗勉励了奴隶之后呢， 同样的他也勉励主人， 也都同样勉励主人。 他这里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 他这里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他说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 他这里说到你们做主人的去带仆人也都是同一个道理。 换句话说，保罗在前面讲到那些勉励奴隶的话呢，同样也 apply 应用到主人的身上。 换句话，保罗之前已经同奴隶讲了一句话呢，同样应用在主人身上。 因为在这里保罗提醒这些做主人的， 因为保罗这里提醒你做主人的， 他说你们要知道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 他们说因为你知道你同有一位主在天上， 换句话说呢，你虽然是一个主人， 换句话说你虽然是一个主人， 但是从某一个方面来说呢，你也是一个奴隶啊。 从某个方面来说你仍然一个奴隶， 你是基督的仆人啊， 你是基督的仆人， 你虽然是这个人的主人， 你虽然是那个人的主人， 但是在信仰当中你跟这个奴隶在上帝的眼中都是主的仆人 啊。但是在信仰上来说，你跟这个奴隶在主面前都是主的仆人。 所以同样的，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你都是为主而做， 同样你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主而做。 所以你如何的对待这个仆人，也是就像你好像要对待你天上的主一样。 所以你怎样对待一个仆人，就好像你怎样对待天上的主一样。 所以如果一个做仆人的，他要用一个认真的态度，用一个顺服的态度来面对他的主人。 所以如果做仆人的要用一个信心的态度对他主人， 因为他认真的原因，他听从的原因是要他要面对天上的那个主。 因为他认真的原因就是要面对天上的主。 那同样的，一个主人他要善待他的仆人，他不可以恶待他的仆人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什么？他要面对天上的主。 同样一个主人他不可以恶对他的仆人的原因是什么呢？同样就是因为他要面对天上的主。 我想从香港跟台湾来的都知道有所谓的外劳 大家都知道，就是香港和台湾来的都明白什么叫外劳 无论是在香港无论是在台湾，你可以看到很多从东南亚到香港到台湾去工作的一些这个外籍的劳工 你在香港台湾都有很多由东南亚来的外籍劳工。 你常常可以在报纸上，我1996年在香港住过一年。 我在1996年的时候住过一年。 我也常常回台湾。 我就成日翻台湾。 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可以在报纸上看到这些，无论是在香港也好，无论是在台湾也好，就说这些雇佣这些外劳的家庭呢，对这些外劳所做的那些非人的那些措施，让你觉得非常的讶异。 咁我有機會睇到報紙，就係無論台灣同香港都好啊，嗰啲僱用嗰啲外佣嘅家庭咧，佢哋有啲嘅措施或者佢哋所做嘅嘢咧，睇到令你好詫異嘅。 连小孩子上厕所玩那个按那个抽水马桶啊， 连细路仔去完厕所啊揿呢个马桶， 那个小孩都会说：来，你进来，你帮我按。 啊，那个细路仔都话你入嚟，你帮我拉。 这个不是我编出来的哈。 呢个唔系我作出嚟嘅。 这个是真的。 呢个真嘅。 好像呢，就说 OK， 我现在 hire 你了。 好啦，就系话而家我请咗你。 啊，我要把我付的钱全部这个全部要赚回来。 我就要将我爸爸洗咗嘅钱全部赚翻嚟。 然后让这些外劳住在非常非常这个简陋的地方。 啊，使到呢个外佣住喺一个好简陋嘅地方。 真的把他当成一个奴隶一样，24小时让他不得闲。 啊，就将佢用到好似个奴隶咁样，24小时都唔得闲。 这些雇佣外劳的人都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家里非常有钱的。 啊，呢啲啊都系一啲知识分子，屋企好有钱嘅。 但是他这些书都读到哪儿去了？ 但系啲书读咗去边度啦？ 那些仁义道德都读到哪儿去了？ 仁义道德读咗去边度啦？ 所以呢，一个如果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啊，如果系一个有信仰嘅人， 如果是一个基督徒， 如果一个基督徒， 如果他当他的家里有一个外劳的时候， 当佢屋企有个外佣嘅时候， 他应该知道他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这样的人。 佢应该知道用一个咩嘅态度嚟面对呢啲人。 同样的，作为一个老板，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 同样作为一个老板喺今日社会里面， 我们知道我们如何的来面对我们的员工。 我知道我点样嚟面对我哋。 当然，我们不是要，我当然不是说要这个让这个员工偷懒，让员工怎么，这个是不正确的。 唔系要呢个员工，唔系要一个员工嚟到偷懒，呢个系唔正确嘅。 但是同样的，就是我们要求员工认真的同时，我们如何用一个宽容怜悯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员工？ 就系我哋系要求员工嘅同时，我哋点样有一个态度面对员工？ 所以呢，这一段经文虽然是讲到当时的，在一个希腊罗马社会当中的一个家庭形态。 啊，虽然呢段经文系讲到当时喺啊罗马希腊嘅一啲嘅家庭状态， 讲到奴隶跟主人的关系， 讲到奴隶同主人嘅关系， 但是我觉得可以成为一个 guideline， 成为我们的一个指导， 所以成为我哋一个指引， 让我们今天在工作场所的时候， 等我哋今日工作嘅场所嘅时候， 让我们拥有自己的事业，让我们自己做老板的时候， 啊，等我哋做有自己事业做老板嘅时候， 我们如何的面对我们的上司，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下属， 系点样面对我哋嘅上司，点样面对我哋嘅下属？ 因为无论是我们面对我们的上司，无论是我们面对我们的下属。 无论我哋面对上司或者下属， 我们所面对的是我们所相信的那一位神。 我哋所面对嘅就系我哋所相信嗰位神。 有一天，神要按照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来决定。 有一日，神会按照我哋世界上所做嘅嚟决定。 我们在天国的赏赐是什么？ 我哋天国嘅赏赐系乜嘢？ 所以保罗在这里勉励一个奴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依然可以活出一个美好的信仰生命来。 所以保罗就勉励啲奴隶喺咁嘅环境里面，点样活出一个美好嘅生命。 同样，他也勉励一个主人要以同样的态度，你不要以为是老板，你就是一个真正的主人。 啊，就亦都同样勉励嗰啲主人啊，千祈唔好觉得自己嘅老板系真正嘅主人。 因为同样的，在主面前，你也是他的仆人。 系咪喺主嘅面前，你亦都系佢嘅仆人？ 所以换句话说，一个人的行事动机跟他的行事态度取决在哪里呢？ 换句话讲，一个人的行事动机同佢嘅态度系在取决于边度咧？ 我们不是做给我们世界的老板看， 唔系做俾我哋世界嘅老板睇。 我们不是做给我们世界的下属来看， 唔系做俾我哋世界嘅下属睇， 而是呢做给我们的唯一的观众 ，the audience of one。 啊，系我哋唯一嘅观众。 我在这个。在那个清教徒时代，有一个人说过这么一句话。 在清教徒的时代，有一个人讲过这样的话。 他说 ：“We live by faith in our vocation。”他说呢，我们是借着信心来活出我们的呼召。 啊，他就话啊，我哋藉住信心来活出我哋嘅呼召。 然后他说 ：“In that faith, in serving God, serves man。”在这个信心当中呢。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呢，我们就服侍到人了。 喺呢个信心当中，我哋要服侍神嘅时候咧，我哋就要服侍人啦。 然后他接着说 ，and in serving man serves God。然后就说呢，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就服侍到神了。 就系话，当我哋服侍人嘅时候，我哋同时候服侍神。 你看到吗？他说，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就服侍到人了。 我哋讲到话，我哋服侍神嘅时候就服侍到人。 然后我们服侍人的时候呢，我们也就服侍到神了。 我哋服侍人嘅时候就服侍到神啦。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整体的。 我哋嘅生命换句话讲系一个整体。 在我们平时的工作当中，我们可以服侍神。 啊，平时嘅工作里面，我哋服侍神。 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呢，我们就服侍神了。 当我哋服侍人嘅时候，我哋就服侍神啦。 也就是像希伯来书所说的，你不知不觉当中，你就接待了天使。 好似希伯来书所讲嘅，你不知不觉当中就接待咗天使啦。 在英国诗人 John Donne 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 ：“No man is island， 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孤岛。” 啊，有英国有个人讲过话，冇人系一个孤岛。 所以呢，换句话说呢，我们一个身为上帝的儿女呢，我们是活在一个群体当中。 啊，换句话嚟讲，我哋系上帝儿女，我哋就活喺一个群体当中。 我们不可能做荒野大镖客，我们不可能做一个独行侠。 我哋唔可以做一个独行侠。 所以呢，在这个群体当中呢，有各式各样的关系。 啊，所以一个群体里面有各样各式嘅关系。 但是一个最基本的是保罗在以弗所书这里所说的这个家庭的关系。 啊，最基本嘅就系以弗所书保罗讲到嘅家庭嘅关系。 在这个家庭当中。 在一个家庭当中， 夫妻之间， 夫妻之间， 父母子女之间， 父母仔女之间， 主人仆人之间， 主人仆人之间， 他们如何活出一个顺服，活出一个相爱的一个生命来？ 佢点样活出一个顺服，活出一个相爱嘅生命？ 所以，当我们继续读以弗所书的时候， 所以我哋继续读以弗所书嘅时候， 让我们记住， 让我哋记住， 保罗讲到一些很伟大的神学道理的时候，这个神学道理是跟你我的实际生命当中有关系的。 当保罗讲到啲好伟大嘅神学理论嘅时候，其实同佢实际生活好大关系。 这些伟大的道理，除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实际的活出来，否则它只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而已。 呢啲伟大嘅道理，除非喺我生活里面行咗出嚟，否则成为一啲抽象嘅嘢啫。 所以求主的恩典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嘅恩典帮助我哋，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在任何的岗位上。 无论我在生活当中任何岗位上， 无论是在实验室， 无论实验室， 无论是在餐厅， 无论餐厅， 无论是在家里做一个妈妈， 无论屋企做个妈妈， 让我们都用一个认真，用一个为主而做的心来面对我们的工作， 使到我哋一个认真为主而做嘅心嚟工作。 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人，我们所面对所要交代的是那个唯一的观众 ，the audience of one， 就是我们那位天上的主。天上的神， 因为我哋面对嘅唔系人，而系上高唯一嘅观众，就系天上嘅主，天上嘅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一齐嚟祈祷。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 啊，天父，求你帮助我哋， 让我们把这些圣经的道理可以实际的活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让我们将圣经嘅道理可以活出在实际生活当中。 因为你这些丰富的道理，除非在生命当中落实出来。 因为你丰富嘅道理，除非喺生活上高落实出嚟， 否则那就只一。就只是一些抽象的道理而已。 啊，否则就系一啲抽象嘅道理而已。 让我们求你赐给你自己的智慧。 求你赐俾你嘅智慧。 让我们行在智慧当中。 等我哋行喺智慧当中。 让我们在家庭当中彰显你的生命。 喺我哋家庭当中彰显生命。 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门。 阿门。